假借出巡进行一次微服私访，并且决定在出巡期间由大臣安吉洛代他执政。当然，这对安吉洛大臣自然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在一阵笑声中，文森修公爵出现在他的宫廷，老臣埃斯卡鲁斯正等候公爵的召见。 埃斯卡鲁斯， 陛下， 对于你讲解政治上的种种道理，未免显得我太议论，因为据我所知，哪怕是我竭尽全力，你的经历阅历也比我所能提供的意见要丰富得多。我们这里的民情、这个城市的惯例以及审理官司当中的律法，你都了如指掌。你的学识和经验比起我所知道的任何人来都毫不逊色，这是我给你的委任，愿你严格执行，切勿偏离。去召唤安吉洛大人来见我。你认为叫他代理我的职务能否胜任？因为我已充分的信任选中了他，在我缺席的时候摄政，要民众对他像对我一样的敬畏爱戴，赋予他摄政时期我的全部权力，你以为如何？ 在权威也那品德高尚足以承受这恩宠和荣耀的只有安吉洛大人。 哈哈，他来了。 永远向殿下效忠，特来听候吩咐。 安吉洛，你的为人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使人一眼就能洞察你的全部历史。但是你和你的这些优良品质不能够只属于你个人，独善其身对于你是不正当的浪费。上天对待我们就像我们对待手里的火炬，点燃了的火炬并不是为了火炬本身，正如我们的美德必须照亮别人，否则等于没有用。我又何必跟你说这些？你将在代理我的职务期间对我大有教益，所以安吉洛，听从我的委任吧。在我离任期间，你将行使我的全部权力，你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在维也纳都决定着人们的生死赏罚。 可是敬爱的殿下，对于我的素质还应该进一步加以考验，然后再委以如此的重任。 不要推脱了， 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选择才挑中了你。 好吧，再见吧。 我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 保佑殿下事事如意， 愿殿下满意而去，满意而回。 谢谢你们。 公爵告别了大臣，匆匆离去。 哎呀，大人，请您允许我和您开诚布公地谈一下，我想知道的是我的职务究竟包括了什么。我接受了委任，但是我的权限和性质还有待大人指教啊。 我与您情形相同，我们去商量，我相信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圆满的解决。 全听大人安排。 在维也纳的一条大街上，到处是垃圾污秽，狗在狂吠，醉鬼们在狂笑，妓女们在挑逗着过往行人。阴霾的天空纷纷扬扬地飘洒着雪花，真叫人透不过气来。持剑的士兵们唱着歌走过来，混杂其中的是年轻贵族卢奇欧和几个绅士，看样子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 要是咱们的公爵再加上别的公爵都跟匈牙利国王闹翻了，那最后就是各地的公爵跟匈牙利国王大战一场。 那咱们哥们儿就有事儿干了。 愿上天赐给我们和平吧，可是千万不要跟匈牙利国之间讲和平。 当然如此。 咱们这些当兵的在饭前念祷文的时候嘴里说什么上天赐给我们和平啊，可真的不打起仗来，咱们到哪儿去发洋财呀？ 我没听说过哪个当兵的不喜欢和平。 哎，这话我倒信，因为你呀，你从来没参加过祷告。 谁说没参加过？至少十几次了。 你也会念祷文？ 哎，他会。哎，女高音的、男低音的，他都会。 对对对，各种宗教祷文他都念过。 你呀，你信什么教都一样。不过祷告还是祷告，这话对你也合适 啊。 你怎么祷告你也是坏蛋。 话不投机他们就对峙起来。卢丘一下子削掉了对手的剑，以显示他剑术的高明。 那位大娘来了，算起来我在他们家买那种病花的钱呢，一年足够。 足够多少啊？ 哎，你们猜猜看。 一年三千。 有多没少。 还得加上一样 法国式的秃头病。 你以为我有那种病？其实你大错特错。我的身体是响当当的。 响当当的，你可并不结实。那空心的东西才响当当的呢。你那骨头都空了。 一个油头粉面花里胡哨的怪女人坐着一辆马车过来，她是妓院的老板。 哪边的胯骨又酸又疼啊？ 村长，村长，那边有一个人给抓起来了，要送进监狱。你们这些个人呢，五千个也比不了他一个。 哦，他是谁呀？啊， 是Claudio先生。 Claudio进监狱？ 不会，我的消息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他被捕。不但如此，三天之后还要砍掉他的脑袋。 你这个消息确实吗？ 太确实了，罪名是叫朱丽叶特小姐怀了孕。 这个事儿倒有点像真的。他原答应两个小时以前和我见面，而他一向是守约准时的。 再说这跟我们刚才议论的事情也似乎有关， 这和公告的精神也相符合。 走，问清楚。 哎，怎么样啊伙计，你有什么、 这是在妓院里当差的庞贝。 您还没听说那份公告的事？ 简直像头肥猪。 什么公告啊伙计？ 维也纳郊区的窑子都要拆除了。 那城里的呢？ 本来也要拆，幸亏一个有见识的老爷给说了情。 难道咱们在郊区的那些热闹地方全都得拆？ 片瓦不存，那掌柜的。 哎呀我的天，这可真是天下大变了，我可怎么办呢？ 放心吧，大伙儿会照顾您的。您为了干这行卖了一辈子的命了，大伙儿会关心您的啊！ 我的天，这又出了什么事儿了？ 老鸨和庞贝慌慌张张地躲开，一群差役和典狱官压着一对青年男女游街示众。男的叫克劳迪奥，他头戴高帽，双手被捆绑着。女的叫朱丽叶特，是克劳迪奥的未婚妻。 何必这样叫我游街示众呢？既然怕我入狱，就带我去吧。 我不是诚心跟你过不去，安吉拉大人特别下的命令， 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就这样叫我们为自己的过失受到惩罚，毫不留情。 哎，克劳迪奥， 哎，这怎么给打扮成这模样啊？为什么？ 因为我自由自在，卢奇奥，太自由自在了。 犯了什么罪了？ 再说一遍，都是犯罪。 怎么杀人了吗？ 不是， 奸淫， 也可以这样说吧。 走开吧，先生，你也该走了。 好朋友，让我再说一句，卢奇奥，我要跟你说一句话。 一百句都可以，只要对你有好处。奇怪，现在对奸淫罪为什么这么严厉呢？ 出于真情实意，我和朱丽叶特已经同居。你认识这位小姐，我们互相立下誓言，她事实上是我的妻子，不过没有公开宣布，那只是因为他有一份嫁妆还存在亲戚的手中，我们认为最好先瞒着他们，直到过一段时间他们同意了我们的婚事以后。但是不幸的是，我们互相情愿的暗中欢乐，却在朱丽叶特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怀孩子了？ 不幸正是如此。 而现在代理公爵职位的新摄政缺少经验，眼花缭乱，或者是他认为民众应该是统治者胯下的马，而他作为新官应该让马知道他的厉害，于是就用马刺来贯彻他的命令。 我敢肯定是这样，不过现在掉在半悬空的是你的脑袋呀，哪怕一个姑娘为爱情叹口气也能把它吹下来了。你去找公爵，到他那儿求情去。 我已经试过了，但是找不到他。我恳求你，卢奇奥，为我做点好事。我的姐姐原定今天进修道院，在那里成为新皈依的修女，告诉她我的处境危急，以我的名义恳求她结交这位严厉无情的摄政，叫他亲自出马，我对此寄托希望。 好， 他的青春具有令人同情超出语言的力量，能打动男人的心。不但如此，他善于辞令，长于说理，只要运用起来一定能令人折服。 但愿如此，不然的话今后再有你这种情况都掉脑袋可受不了。我希望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可不愿意看见你为这么点荒唐事就送了命。我去找他。 谢谢你，卢奇奥好朋友。 好，我马上就去。 来吧，长官，走吧。 克劳迪奥和朱丽叶特这对可怜的恋人被投进了监狱。人们满以为公爵出国去了，其实他还留在维也纳。他悄悄地来到教堂，找到修道士彼得，秘密地洽谈着他的计划。 不，神父，丢掉你那种错误的念头吧。你不要以为爱情的软弱无力的箭头还能够射穿我这样黑挂过盔甲的胸膛。我这次要求你秘密地收容我，并不是出于年轻人那样的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具有一种更为严肃的、更为老谋深算的用意。 殿下，能否告诉我呢？ 我已经把我在维也纳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移交给了安吉洛图，他为人严正，清心寡欲，他以为我已经出使过了，我也是这样向大家宣布的，人们也都深信不疑。你一定想知道我这样做的理由。 我很想知道，殿下。 我们原来有一套严刑峻法，但14年来从不执行，法纪松懈，神圣的法律也因此变成了一纸空文，放荡不羁的分子可以对之任意嘲弄。 殿下，只要您愿意，随时可以使松懈的法律严格执行，而且由您出面会比安吉洛大人还会引起人们的欢呼。 我担心那将引起恐慌，当初既然是我放任了人民造成了这种局面，现在又由我出面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打击，那就是我的暴虐不仁。正因为如此，我的神父，我才委任安吉洛代我摄政，他可以以我的名义对之进行无情的打击，但是在这场搏斗当中，我的名声却不会受到玷污。而为了观察他如何统治，我想扮作贵教会的一名修道士，对贵族和平民进行司法。因此我想请你借给我一套法衣，并教给我一套外表上的言行举止，以便我像一个真正的修道士。我这样做还有其他的许多理由，有空的时候我再讲给你，但是现在我只说一条。 Angelo 为人拘谨，喜怒不形于色，如果权势能够使一个人的意志动摇，我们就将看到在假象掩盖下的真实的面貌。 伊莎贝拉和修女弗兰西斯卡闲谈着修道院的事情。 你们修女们就没有更多的权利了吗？难道这些还不够吗？很够了，我并不希望权力更多，我宁愿对我们献身给圣女克莱尔的修女规定更严格的戒律。 来，是谁呀？ 是谁在喊？一个男人的声音。好，伊兹贝拉，请你去开门吧，问问他有什么事。平安如意，是谁在喊？ 我向您致敬，姑娘，请您带我去见伊兹贝拉。 她是这里一位还没有发愿的修女，不幸的克劳迪奥的姐姐。 不幸的克劳迪奥，为什么？ 啊， 因为我必须告诉您，我就是她的姐姐伊莎贝拉。 哦，美丽善良的姑娘，您的弟弟向您致意。哦，简单的说吧，他已经给抓到监狱里头去了。 天哪，为什么？ 那原因，他如果由我来裁判的话，他不应该受到惩罚，他应该得到感谢。好好，我简短的说，事实如下：您的弟弟和他的情人已经合欢同房，正如万物得到滋补就会丰硕饱满，荒芜的土地撒下了种子也会茂盛的阳花结实，令地的耕耘就在他情人的胎中结下了果实。 女方怀了孕。 哎，对， 是不是朱丽叶的妹妹？ 怎么她是你妹妹？ 结拜的姐妹，我们自幼同学，出于感情结成的关系。 啊，对，就是她。 哦，他们正式结婚就是了。 他难就难在这儿了，那公爵他很神秘的离开了此地，现在带他摄政的并且行使他的全部权力的是一个叫安哲洛的大人。这个人他冷酷无情，有如冰雪，从来不为七情六欲所动。 难道他非处死我弟弟不可吗？ 他已经宣判了，并且我从狱官那里得知他已经接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天哪，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一命呢？ 你去找那个安哲，让他知道当少女恳求的时候男人就应该慷慨，如果是一个姑娘跪在他的面前苦苦哀求，那么不管你求的是什么，最后都应该按照姑娘的意愿行事。 我去试试吧。 事不宜迟啊， 我马上就去，等我向新老院主持招呼一声就立刻动身。我深切地感谢您，请向我弟弟致意，今天晚上我一定告诉他我成功的消息。 好，我向您告别了。 好心的先生，再见。 再见。 伊莎贝拉此去成败如何都还难以预料。老臣埃斯卡鲁斯来到安吉洛的官府，两人议论着公事。从安吉洛那冷酷的面孔看来，仿佛他就是法律的化身。 我们切不可以把法律当作稻草人，树立在田地里去吓唬寻食的飞鸟，它一动不动，鸟群习以为常，不但不怕，反而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谁说如此？不过我们固然应该保持法律这把刀子的锋利，但是操刀要慎重啊，不能大杀大砍，置人于死地。我要为之说情的这位绅士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我望大人三思而行啊。 大人，他必须一死。 大人高见。 狱官在哪里？ 哎，伺候大人。 责成你监督，明天早晨9点执行克劳迪奥的死刑。 可怜的克劳迪奥无可挽回了。 埃斯卡鲁斯手拄拐杖，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厅堂。狱官求见新摄政。 狱官，什么事？ 大人，是不是已经定夺克劳迪奥明天处死？ 难道我没有早已批准？难道你没有接到我的命令？你为什么又来问我？ 我唯恐办事冒失，特来请示大人命令是否收回。 住口！如有追悔由我负责，你应该执行职责，否则就辞去职务。 忧心如焚的伊莎贝拉由卢奇奥陪同敏捷轻盈地走进厅堂，狱官和卢奇奥远远地侍立在两旁。 侍应，请问你有何贵干？ 我有不幸愿向大人恳求，请大人听我陈诉。 是什么事呢？ 这本是我深恶痛绝的罪过，照我的本意应该由法律严惩，我不愿为之求情，但是我必须如此。我不该为之求情，但是我又自相矛盾，进退两难。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有个兄弟被判处了死刑， 我恳求大人惩罚他的罪过，不要惩罚犯罪的人。 上天赐予他打动人的力量吧。 惩罚罪过而放过犯罪的人，可是对罪过的惩罚早已经明文规定了。我如果只是对罪过进行惩罚，而对罪犯却轻轻地放过，我的职责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公正而严厉的法律啊，我的弟弟休想活在人间了，天保佑大人。 你不能这么就走啊。我说你去找他求他，你跪在他的面前拽他的衣襟，你太冷了。你哪怕求人家借一根针，你也不能这么无动于衷啊。我说你去找他求他。 在卢奇奥的鼓励下，伊莎贝拉回转身来，准备再进行一次交锋。 非死不可吗？ 姑娘无可挽回了。 可以的，我相信您可以赦免他，而且天上人间都不会嫌您过分的慈悲。 我不会那样做。 但是如果您愿意，您能吗？ 你听着，我不愿意做我就不能。他已经定罪了，太迟了。 哎，你还是太冷了。你 太迟了，不迟。请您相信，世上一切贵人的装饰和仁慈相比，比不上他一半的高贵威仪。如果他是您，您是他，您也同样的会失足，而他作为您，绝不会这样严厉。 请你走吧。判处你兄弟的是法律，不是我个人。即使他是我的亲人、兄弟、儿子，也摆脱不了他的命运。明天他必须一死。 明天？这么急呀？饶了他，饶了他吧，他还没有到该死的时候。我们在厨房里宰杀家禽，也还要看他是否成年。难道送人去见上帝，比起满足我们的口腹还要草率吗？我的好大人，请你想一想，为了这种罪过，有哪个人曾经送死？而违反这一禁令的绝不止他一人。 那没错， 这条法律久不实行了，可是从来没有废止啊。 有权有势的人虽然和常人一样的犯罪，却可以利用权势为自己解脱，把过失遮掩过去。扪心自问，敲开你的心门，问问你的灵魂深处是否也隐藏着我兄弟的弱点。如果你的心承认他也犯过同样的罪，你就应该心口如一，从你的嘴里就不应该发出命令断送我兄弟的生命。 他的话合情合理，却引起我的情欲滋生。再见吧。 好心的大人，请您不要走。 我要思考，明天再来吧。 请听我要怎么样的酬劳您，请您不要走。 怎么，你要贿赂我吗？ 对，我用的是上天也愿与您分享的礼物。 我的妈呀，差点没前功尽弃。 那不是纯金铸造的无用的钱币，也不是贵贱无常全凭人们好恶的宝石。我的礼物是发自内心的祈祷，它能在黎明之前就上达天庭。因为这祈祷发自弃绝世俗的灵魂，发自诚心斋戒的处女，发自为永生献身的心灵。 那么好吧，明天来见我。 这笑声把我们带到维也纳的另一个角落，监狱。文森修公爵削发为僧，长袍裹身，俨然一副修道士的模样。他来到监狱是为囚犯们做祈祷的。 有何贵干？神父， 出于博爱之心，也是执行教会的法令，到监狱里来看望苦难的众生。请允许我按照惯例同他们见面，并告诉我他们犯下的罪行，以便我对他们开导劝慰。 只要对他们有益，一切从命。 狱官指了指即将分娩 在我管辖下的上等妇女，她被青春的热情驱使，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她怀了孕。造成此事的年轻人风华正茂，本来正该是与她男欢女爱的年岁，也为此判了死刑。 死刑？ 定在什么时候？ 据我所知，就在明天。啊，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等一会儿带你去。 女儿，你为你的罪忏悔吗？ 我忏悔，我心甘情愿的承担耻辱。 我将教导你如何反省，如何识别你的忏悔是否出于真心诚意。 我很愿意学。 你还爱那个害了你的男人吗？ 是的，是我害了他。 那这么说，这张大罪里你们两个人就都有份。 都有份。 那你的罪孽就比他还要严重。 我承认，我也忏悔了，神父。 可是我提醒你、 不，我忏悔，因为这是罪恶，上天给我的耻辱，我欣然接受。 这是对的。我听说你的同伙明天就要死，我现在就去开导他，和你在一起呗。 明天就要死？残酷的法律呀、 那不可计勒的情欲使安吉洛坐卧不宁。 每当我要祈祷和默想，我的思路和祷告总也走不到一块儿。上天听到的是我空洞的词句，而我的想象，不管我嘴里说什么，却牢牢地缠住了伊莎贝拉。我嘴里说的是上天，好像要把上帝的名字嚼来嚼去，而在我心里抵挡不住汹涌而来的是我那邪恶的计划。我多年研究的治国之道，现在像反复阅读的任何杰出的篇章变得枯燥乏味，真的，就连我的尊严我也宁可把它抛弃，换上一副花花公子寻欢作乐的嘴脸。什么事？谁来了？ 伊莎贝拉，罗德的姐姐，求您大人， 请他进来。天哪，为什么我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心头，使我心烦意乱不能自主，而且顿时夺去了我全身的力气。怎么样，美丽的姑娘？ 我来询问大人的心意。 如果你不是来询问，而是来满足我的心意，我会更满意。你的弟弟不能活命。 还是这样，天保佑大人。 但是他也可能多活几天，说不定活得像你我一样的长。不过最后还是难免一死啊。 由大人判决吗？ 对。 在什么时候，请问大人，也好让他在这段或长或短的期限之内做好灵魂上的准备。 哼，可耻，下流的罪恶，放纵情欲，按照神的形象私自的铸造生命，这和凭空夺取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同样不可宽恕。以非法的手段剥夺合法的生命，和用被禁止的方式制造非法的生命，这性质完全一样。 上天这样规定，地上却不如此。 哦，你这样说，那么好，我马上问你，请你在二者之中进行选择。是要严正的法律立即夺去你兄弟的生命呢，还是为了救他，你愿意像那个被他玷污的姑娘那样，为放纵的情欲而牺牲你的肉体呢？ 大人，请相信我，我宁可牺牲肉体，也绝不牺牲灵魂。 哎，我说的不是你的灵魂，我现在代表着明文规定的法律宣布了你兄弟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他，是不是罪孽里边也包含了慈悲？ 我求您挽救他，我冒险用灵魂担保， 这完全不是罪孽，而是慈悲。 对，我要求你的正是让你敢于让自己的灵魂去冒险。我相信慈悲可以抵消罪孽。 你该怎么办？ 为了我的弟弟，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宁可忍受死亡的折磨，我宁可把鞭打的伤痕当作装饰的红玉，我宁可受尽了刑罚，甚至把死亡当作久已渴望的解脱，但是我绝不会献出我的肉体去临受耻辱。 那么你的兄弟就只有一死了。 这样的死也值得，宁可兄弟经历一次死亡，也不能够为了救他让他的姐姐永世不能够超脱。 你这样说和你所咒骂的判决相比，你不是同样的残酷吗？ 卑鄙的赎买和宽容的赦免不能同日而语，而何以法律的慈悲和可耻的贿赂毫无联系。 你刚才还把法律说成是暴君，还把你兄弟的罪过说成不是犯罪，而是寻欢作乐。那么就让我大胆地说吧，你生来是个女人呐，所以做一个女人吧，接受女性命中注定的脆弱吧。 您现在说的话我听不懂了，善心的大人，我求您还是说刚才那些话。 说实话，我爱你。 我的弟弟也爱朱丽叶，但是你说他必须为此一死。 只要你接受我的爱，他可以不死。 我知道您德高望重，不拘小节，但是这样来戏弄我，未免不够正派。 相信我，我以我的荣誉来担保，我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难道能够相信这样的荣誉，这样卑鄙的内心？欺骗，欺骗！要宣布你的罪恶 Angelo， 等着吧，马上签署赦免我兄弟的命令，不然我要大声的呼喊，让全世界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谁会相信你呢，伊莎贝拉？我一尘不染的名声，我严峻清白的生活，我的誓词和你对抗，再加上我官居要职，这些竟能压倒你的控诉，使你陷入耻辱无法脱身，最后以诽谤定罪。 哦， 既然已经开了头，就索性让我的情欲畅所欲言吧，满足我如饥似渴的要求，丢掉一切拘泥礼法的姿态和装模作样的扭捏，为了救你的兄弟，向我献出你宝贵的肉体，不然的话，你的兄弟不但难免一死，而且由于你的冷酷无情，我将让他受尽折磨。 伊莎贝拉终于看清了安吉洛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走到监狱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弟弟克劳迪奥。在监狱里的克劳迪奥手脚佩戴着镣铐，精神十分沮丧。乔装神父的公爵正在开导着他。 你还是希望得到 Angelo 大人的赦免？苦命人别无良药，只有希望。我希望活，但我也准备死。你必须下定必死的决心，这样生死才无牵挂。对生命，你应当这样逐条论理：失掉你，生命，我只不过是失掉了傻子才需要的东西；你不过是一口气，寄托在这多灾多难的身体；你的穷通贵贱，全要受日月星辰的支配，身不由己。说到底，你不过是供死神手里玩弄的一个把戏，你并不高尚，因为你所有的荣华富贵全都来自你卑鄙的私欲。你也毫不勇敢，因为哪怕是一条柔软的蛆虫也会使你微缩恐惧。睡眠是你最好的休息，你也乐此不疲，但是对死亡你却害怕。其实死亡不过是睡眠的继续。你其实不是你自己，因为你靠 千万颗粮食才能够存在，而粮食不过来自土地。 你永远不会心满意足，因为你总想得到你所没有的东西，而一旦到手，你又会轻轻地把它忘记。你有钱也等于一贫如洗，你就像是一头不生重负的驮着金块的驴，因为只有在路上财富才归你负担，而一旦抵达就要被死神全部收取。你没有亲人，即使是称你为父的你的子女，哪怕是亲生骨肉纯正嫡系，他们也会终日诅咒为什么风湿感冒疥疮没有叫你早日停止呼吸。归根到底，生命的苦难超过一千次的死亡，丢掉它有什么可惜？而死亡却能够解脱一切，你又何必害怕逃避？ 我衷心感谢你，我原来求生，现在却巴不得一死，在死里求得永生，让死亡来吧。 有人吗？愿上帝赐你们安宁和圣宠。 谁呀？请进。有这种愿望就值得欢迎。 先生，过不久我还去探望你。 圣洁的神父，我感谢你。 玉官，您请听我一句话。 多少句都可以。 你给我找一个藏身之地，我要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玉官把神父藏了起来。 姐姐，有什么好消息？ 怎么说呢？可以说像一切消息一样，最好最好的消息。Angelo 大人有事要通达天上，准备派你做他最神速的使者，而且从此你可以在天庭常住，因此尽快地做好一切准备，明天就出发。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没有了，除非为了挽救你的头，割碎另一个人的心。 到底能不能挽回？ 只要你愿求他，你就能够活命，但是要永远带上耻辱的枷锁。 终身监禁？ 一点儿不错，终生的耻辱。从此你纵然享有广阔的世界，也永世不能够超脱呀。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刑罚呢？ 这种刑罚，只要你自己愿意，将把荣誉从你身上剥得精光，让你永远见不得人。 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吧。 克罗迪奥，我实在是为你担心，我真怕你还贪恋那种狂热的生活，为了多活上六七个春秋，宁可丢掉永生的荣誉。你有勇气死吗？ 如果我必须死，我会像新婚少女那样伸出双臂去拥抱死亡。 这才像我弟弟说的话，这样的语言才无愧于我们死去的父亲。克罗迪奥，你想得到吗？如果我向他献出了我的贞操，你就可以自由了。 天哪，这绝不可能。 偏偏就是这样，如果他能够犯下这桩罪恶，你的罪恶就可以一笔勾销。今天晚上他就让我去干那桩说都令人厌恶的勾当，否则明天你就得死。 不，你不要去。 我真希望他要的只是我的生命，为了救你，我觉得我的生命一钱不值。 谢谢你，亲爱的伊莎贝拉。难道他也有这样的情欲？既然是他敢于冒犯法律，而且就在他执法的时候，这一定不算什么罪，就是算在七种不可恕的罪过里也是最轻的。 什么是最轻的？ 如果这是永世沉沦地狱的罪，他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为了一时欢乐永世不得翻身？哦，伊莎贝拉， 你怎么说？兄弟， 死是可怕的， 可耻的活着更可恨。 话虽如此，可是死那不知去处的地方，冰冷僵硬的倒下，慢慢的腐烂，这充满了知觉温暖和活力的肉体变成任人摆布的泥土，这追求欢乐的生命去经受烈火的烧炼，或是在坚厚的冰山里忍受彻骨的严寒，或是卷进狂暴无形的阴风无法逃脱，围绕着悬挂在宇宙中的地球永无止息，甚至比这还要悲惨，比最荒诞无稽的想象还要可怕的境地， 这太恐怖了！你让我活下去，你为救兄弟一命犯下的罪，合宜天理，顺乎人情，这应该是一桩善行。 你这些畜生！ 伊莎贝拉狠狠地打了弟弟一记耳光。 可耻的恶人，利用自己姐姐的耻辱来换取生命，这难道不是败坏人伦了？这让我该怎么想啊？上帝保佑，当初母亲没有对父亲不忠呢、啊。但是像你这样的败类，肯定不是父亲的骨血。从此和你情谊断绝，死吧，灭亡吧！今后，哪怕我只是一弯腰就能够救你，我也要眼看着你服刑。我要为你的死祈祷一千次。 不，伊莎贝拉，你听我说下去。 你的罪孽绝非偶然，它已经成为你的惯技。对你的怜悯，就是对于邪淫的鼓励。你越早死，对世界越有利。 你听我说，伊莎贝拉， 说一句话，姑娘。 你有何贵干？ 我请你腾出我一点空闲，我要和你谈一谈。 我没有多余的空闲，让我留下来就得耽误别的事情。 神父把狱官打发走了。 上天赐给了你美，也赐给了你善良，缺乏善良的美，转瞬即逝。但是你由于上天的赐予，品德高尚，你的美将长存。在一个偶然的机遇里，我知道了安吉洛对你的侮辱。要不是由于有这种弱点而堕落的人大有人在，那我会大吃一惊。但是小姐，你打算怎么满足这位摄政去救你兄弟一命？ 我要立刻给他最果断的答复。我宁可看得弟弟依法处死，也绝不能够非法生出个儿子。可是我们善心的公爵真是上了 Angela 的当，有朝一日他要是回来，我能够跟他说上话，我要不顾一切的说出真情，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你这样做是恰当的，但是就目前而言， Angela 会完全否认你的控告，他会说他只是对你的考验。因此姑娘，请你细心听取我的劝告。我一向乐于成全别人，而现在有一个一举三得的办法。 请您说下去，只要无损于我的清白和荣誉，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知道有一位小姐叫玛利亚娜，她的哥哥是 Frederick， 就是那位在海上遇了难的伟大军人。 我听说过这位小姐，人人都说她好。 她本来应该嫁给 Angelo，但是就在订婚与举行婚礼这期间，他的哥哥 Frederick 在海上遇了难，船上偏偏运载着妹妹的嫁妆。你想，这对这位可怜的姑娘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她一下子失去了她高贵显赫的哥哥，随着哥哥她也失去了自己的嫁妆，与这两者同时，她又失去了她未婚的丈夫，道貌岸然的 Angelo。 是这样的，难道 Angelo 就为此把她丢弃？ 把她丢了，任凭她哭哭啼啼，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她自己背叛了海誓山盟，反而造谣说这位姑娘品行不端。一句话，任凭她伤心哭泣，她却铁石心肠，毫不悔改。 可是我的事情怎么会对这位姑娘有好处呢？ 你正好使他们的裂痕愈合。 告诉我怎么做。好神父， 这位受屈的姑娘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初恋的热情。 Angelo 的无情无义本来早该使她心灰意冷，但是像流水遇到了障碍，她的爱反而更急更猛。你要去见 Angelo， 答应她的要求，叫她深信不疑。你可以答应他的每一项要求，只保留这样的条件：你和他在一起的相会不能太长，时间必须是夜深人静，地点要出入方便。当他答应了这一切以后，下面就是我的全部计划。 我们要说服这位受屈的姑娘代你赴约，冒名顶替，这样一来你的兄弟就会得救，你的贞操就得到保全，而玛丽亚娜从此取得了有利的地位，腐败的摄政也会经历一次考验，你以为如何？ 我在想象当中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我想做起来一定更圆满。 这就要完全仰仗你的力量，哪怕他要求你今天晚上就与他合欢，一口答应他。我现在到圣卢家教堂去，在那附近小河围绕着的就是玛丽亚娜的田庄，尽快和安吉鲁约好，到那里去和我见面。 我感谢您给我的安慰，好心的神父，再见。 监狱外面的大街上人声嘈杂，糊涂警官艾宝压着那个拉皮条的肥猪康北到监狱来了。 卖来卖去的，全世界不都得是私生子了？ 我的天哪，这又出了什么事？ 这世界上啊，本来有两大行当，自从我们这个风流的行当被取替了，这个世界就不风流了。可是法律对于放高利贷的却这么偏爱。 上帝保佑你，山主。 也保佑您，老兄。他到底怎么得罪了您呢？ 得罪了法律，知道不？除了拉皮条，要我说他还是个贼，因为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准是撬锁用的。我们已然把这件物证送到尊敬的南哲大人那儿去了。 可耻的小人，万恶的拉皮条的，你也不想想，你吃进嘴里的，穿到身上的，全都来自这种肮脏的罪恶。你靠这种臭气熏天的勾当过一辈子，你还算个人吗？ 也对，这玩意儿是有点臭啊。不过老爷，我可以证明。 长官，把他带到监狱里去吧，教导和判刑必须双管齐下，这样粗野的畜生才会回头。 不忙，我们得先带他去见尊敬的南哲大人，大人早就警告过他了。那么尊敬的南哲大人最恨开窑子的，要是把这个吃窑子的送到南哲大人那儿，给他判的刑决轻不了。神父，他这脖子快跟您这腰一样了，也得勒上根绳子。走吧，哥们儿。 嘿，我有救了，我要取保释放。哎，这是位上等人，这是我的朋友。 怎么了，高贵的庞培？让凯撒的战车拉着示众了，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了。庞培，哎，怎么样，还说风凉话吗？还说这是一阵风就过去吗？这个世道跟原来的还一样吗？哎，你怎么耷了脑袋不说话了？要蹲监狱去吗，庞培？ 说的是啊，老爷。 那就对，去吧。就说我送你去的。哎，你是怎么？你是因为欠债不还呢？你还是为什么？ 因为拉皮条，拉皮条。 啊，那没说的，把他关起来。既然拉皮条应该蹲监狱，这是他的权利。他确实是拉皮条的，而且历史悠久，从他吃奶的时候起就拉皮条。 话剧请君入瓮就请您收听到这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